大家好，我叫 Louie， 是一位理财策划顾问。我2014年入行，从事了这个行业都已经6年了。最近呢就开始写 blog 同埋尝试建立自己的 podcast 节目啦。咁其实我喺好多年前呢都曾经写过 blog 嘅，而 podcast 呢就真係人生嘅第一次啦。希望大家会鍾意我嘅文章同埋我嘅节目啦。咁至于点解呢我会写 blog 同埋开始我嘅 podcast 节目呢，咁呢个呢就同我嘅梦想有关啦。我自细呢就有一个好强嘅信念嘅，就係深信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係独一无二嘅，而且每个人都应该有梦想，因为梦想是一个目标，是一个让自己活下去的原动力，是一个令自己开心的原因。很多人一听到梦想这两个字就会吓亲的了，因为觉得呢一听到梦想就会觉得是很宏大啦，是很遥不可及的。那其实呢梦想是没有分大小的，又或者这么说，在我的心目中啦，梦想呢其实就是你想做的事，而这一样东西呢你做了之后是会令到自己开心，会为自己的人生添上色彩，会令到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。哪怕只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笑容啊，试想一下，如果我们每个人每日都比起昨日是笑多一秒，开心多一秒，那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美好的啦。而我的梦想呢是其实很简单，我的梦想就是成就更多人的梦想啦。这个呢也是我选择从事理财策划的原因啦。每个人呢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我相信那能够运用自己的知识啦，为每一个人去度身订造一个专属他们的财务计划，带给他们多一份的安心，多一份的信心，让他们可以是勇往直前地向着自己的梦想出发。这件事呢是很有意义和很美好的，我觉得。所以呢我希望透过这个平台啦，将我追梦里面呢的一点一滴呢分享给大家啦，即是追梦的过程当中的一点一滴分享给大家啦。同时呢也希望让即是跟我一样是有梦想肯去追梦的朋友知道，你呢并不孤单的，希望我们有缘认识，可以一起结伴同行啊。